深夜的路灯在无辜的闪烁，我走在回家的路上。深夜的路灯指引我方向，回家路上不再迷茫。深夜的路灯，你把我照亮，让我不断的成长。深夜的路灯，你是那么善良，让我在夜晚不再彷徨。忘不了你曾经靠在肩上的味道，忘不了你曾经鼓励我的拥抱，忘不了我们两个人曾经的美好。现在我独自在路灯下面哭笑，深夜的路灯在无辜的闪烁，我走在回家的路上。深夜的路灯指引我方向，回家路上不再迷茫。深夜的路灯，你把我照亮，让我不断的成长。深夜的路灯，你是那么善良，让我在夜晚不再彷徨。忘不了你曾经靠在肩上的